接觸，這晚卻要借他說舊夢結束，但願是另一種慰藉。你怕看見我因你就地痛哭，由他引路，由他帶路，由他透露，旁人奉告也許更好。我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被旁人运送。就算是分手，仍然可以在某个街节对我亲自说。如何地婉转，如何决绝，全部在暗示，日后别留恋。旧日藉着呼吸接触，这晚却要借他说旧梦结束，但愿是另一种慰藉。你怕看见我因你就地痛哭，由他引路，由他带路，由他透露，旁人奉告也许更好。从他态度，从他自豪，重温往事难过又羡慕，由他 接下来的节目有黄海芹，歌曲名字《情深缘浅》。开始我们今天清晨所理节目，今天的日子是8月25号，农历是7月18日，一个礼拜的中间，星期三的清晨。今天天气方面，骤雨是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为华南地区带来酷热的天气。受到高空扰动的影响，接近周末至到下周初，广东沿岸骤雨会增多。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的最高温度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一早都讲了星期四是天气酷热的，随后两三日会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温度28度，相对湿度84%，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是属于甚高。 Ooh,

许志安早期的一张唱片里面，那时这张唱片应该都是在他出道慢慢事业是一路向上攀升的阶段，其中最熟的有《反正经》和《雨后阳光》，而刚刚的是《彻夜前面》。Sally 葉倩文的这首较为少听的叫做《别人的情歌》。 一点一点心换死不死，不想你人便会欢喜，一声一声只有收音机，永不分离。做我的好知己，而一手手偏 系咬字清晰到你唔需要睇住歌词都知道佢唱乜。本来系讲广东话都唔清楚，不过胜在佢勤力，喺当初嘅时候下咗好多个苦功啊。咁所以佢嘅系都加上个努力啦，唱功加埋嗰种心情，而以至喺佢乐坛咁多年以嚟都有好多出色嘅作品。Sally 嘅《别人的情歌》。 天主雨的哭泣，孩子踢出水滴，闪亮街上恋人眼睛。 郑中基。 身上的箱子里，寻常人家里，谁在轻轻哼着歌曲？ 张学友。 不知昨日恋人，你是否开心？我还记得你的表情，难得有的好心情。突然放弃了前妻， 加埋许志安甲乙丙丁。 仿佛爱情随时可能出现，仿佛每张脸孔都很顺眼，仿佛每一个人有两个童年，仿佛做什么说什么心甘情愿。我们只是路人，甲乙丙丁，在此花花世界集体游戏。 较为少听一首啊，几位大男孩合作嘅叫做《甲乙丙丁》。三号晚又差不多到达半，稍后你会听到新闻啦。 痴心。 小云雀》里面的歌曲枯萎，我心里只有一个人。 他是传真的线，我是引线的针，针线分来总相亲，两情也牵得紧。我心 听到这种声音，又或者这种，但是就最多人喜欢听这种以人为本最亲切的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是钱佩卿，今早早和你一起度过清新健康愉快的早晨。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香港律师会举行周年大会，改选五名理事，被视为专业派的五名参选人全数胜出，包括陈国豪、傅家绵、岑君毅、王巧恩和袁海英。傅家绵表示，不认为特首林郑月娥早前的言论是助攻，特首表达的核心是政治不能够凌驾专业，这个是正确的看法。他又认为，只要律师会没有被政治凌驾专业，相信政府收回自我监管权的风险非常低。岑君毅表示，律师会会尽量保持独立自主，过去多年如是，希望未来都是一样。王巧恩认为，如果律师会能够维持公众对法律专业的信任，相信现行各种沟通机制都不会受影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正是考虑将接种新冠疫苗的即日丑涵盖至12岁或以上的学生，预料一两日内公布。聂德权说，近日预约和接种首剂疫苗的市民数目减少，当局期望下个月底前首针疫苗接种率可以达到七成，并且以此为阶段性目标。至于会不会延长接种中心运作的时候，需要视乎接种情况，下个月上旬再决定11月后的安排。他又透露，接种中心很有机会继续运作，但规模和数量会减少。美国副总统何锦丽由新加坡转到越南访问之际，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正表示，越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形容一个是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抉择和头等优先。范明正昨日在总理府会见中国驻越南大使洪波的时候表示，一个健康稳定发展的越中关系对推进两国各自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决定性作用，亦有利维护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范明正感谢中国在越南新冠疫情形势严峻复杂的背景下，及时向越南提供多批疫苗援助。他又说，反对将疫苗政治化、病毒溯源政治化。洪波表示，中越两国政治制度相同，相信理念、理想信念相通，发展道路相近，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曾任德国总理默克尔外事顾问的霍岩，已经接替今年较早前离任的葛策，正式履新德国驻华大使。霍岩履新之后，在大使馆网站表示，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为德中关系长期稳定的发展做出贡献，这样符合两国民众的利益，双方应该进一步加强对话和伙伴合作。德国驻华使馆公布，霍岩生于1967年，2015至2021年在联邦总理府工作，最初担任难民政策协调领导小组组长，2017年起担任对外政策、安全和发展政策司司长，以及总理默克尔的对外政策顾问。

呢一首歌亦都系陈淑桦同成龙嘅一个经典嘅合作嘅作品之一啦。而当时嘅陈淑桦都系当时得令啊。不过若干年之后，人事嘅变迁好多吓，而家佢都系仿佛系失踪，又或者系中意自己匿埋系宅女嘅一个，都冇出嚟见面，都唔知佢啲近况系点。想听佢歌，唯有听佢以往啲出色嘅作品吓。明明白白我的心。以下呢对组合咧，真系应该系唯一一次嘅合作啦吓。女嘅已经系享受佢嘅家庭生活啦，男嘅都有继续唱歌嘅。杨采妮、毛启贤，《爱情来的时候》。 道别话要讲半天，分开了片刻。都过年，得你与我疲累以前，交出宽敞的相见。 人来人往总未完，我多高兴这刻我发现，亲爱的你留在眼前，轻轻依偎我身边。 就像夜半小雨点，偷偷吻你一张笑面。你牵我手，让爱情长高一点再一点。 犹如和暖的光线，你点起我每天的每段。恋爱感觉应是最甜，无邪无常无弱点。是这天，是那天，都深刻纪念。我优点，我的缺点。照样放在眼前，长度仍然能明见。下雨天、晴朗天，都喜欢见面。每一天我都眷恋，直到落饭后，我们情怀仍然能热恋。 就像夜半小雨点。将笑面，给你牵我手，让爱情长高一点再一点。 犹如和暖的光线，你点起我每天的每段。恋爱感觉应是最甜，无邪无愁无弱点。 是这天，是那天，都深刻纪念。我有点。我的缺点亦照样放在眼前，长度仍然能并肩。下雨天、晴朗天，都喜欢见面。每一天我都眷恋，直到爆发后，我们情怀仍然能热恋。放在眼前，长度仍然能并肩。下雨天、晴朗天，都喜欢见面。每一天我都眷恋，直到白发后，我们情怀仍然能热恋。是这天，是那天，都深刻纪念。我优点，我的缺点。照样放在眼前，长途仍然能并肩。 啊，又叫听呢首歌《爱情来的时候》，杨采妮同埋吴启贤啊。咁呢首系比较少听嘅歌，其实有啲歌咧，当初佢出嘅时候，可能系主打其他歌曲啦。另外啲歌曲咧就比较令人遗忘一啲。慢慢听落去嘅时候，其实好多嘅歌曲咧都摆好多嘅心机落去，而唔听嘅话咧，其实都浪费咗一班制作人嘅心思啊。早晨咧，时间仲有大概六分钟到清晨六点钟啊，气温系28度，今日最高大概32度啊。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上年因为疫情，令到热爱舞台嘅罗仲恩有咁嘅遭遇。 因为之前疫情嘅关系咧，令到好多嘅剧场都唔可以再做。咁我亦都再之前一个舞台剧咧，我哋排咗1年啦，最后都系冇得喺剧院度上演。 最近罗仲恩将会有一个舞台剧，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再爱你上演，记得多啲支持佢啦。 钟杰良主持， 星期五晚9点第五台 舞台进行式。 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港台电视31全力支持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我林定勤和伍家谦还有一众主持， 由8月25号起每晚9点半为你速递赛事精华， 除了手语传译和中英双语广播之外， 第二日下午2:05的重温还加上乌都语配音，东京残奥时刻， 港台电视31。 Hello， 早晨，大家好，我是谭永伦。通常咧，我每日咧，我差唔多系喺8点前咧，我都会醒嘅，因为个生理嗰个时钟咧就会叫醒我要去洗手间嘅啦。我起身咧，我又会做几样嘢嘅，咁啊，我要睇晒全香港嘅各大报纸啦，亦都会睇新闻啦，睇完新闻同埋睇完报纸咧。咁我就會食早餐咯，食曬早餐我就會打電話問我助手今日要做啲咩啦。咁如果係時間許可咧，我就會做下運動啦，跑下跑步機或者係喺跑步機跑下步咁樣。咁跟住翻嚟沖完涼咧，我就會準備我嗰日要做嘅嘢啦。咁啊，祝大家咧同我一樣，日日都開開心心，清晨爽利。 一路到而家，一路听好多首都系男女合唱嘅歌啊！六点前我哋揾翻都系谭咏麟同关淑怡。 丛林白雪轻铺，我与小屋中过渡。前面是最好，四周冰山都仰慕，却怕某天清早。又再一次要上路，你必可谨记此刻拥抱。 巍巍异国乡土，爱与思乡的国度，友情是瑰宝，化解冰心消冷傲，却怕某天清早又再走各有各远路，问怎可依靠那追忆终老。一生有千步，但爱恋却寸寸奔波，心知道我不算得最好。 一生有千梦，梦里可以双双跳舞，怕有天醒过，未必再次起舞。 情如白雪飞花，怎会知终点的脚步？ 谁能预测与对方心中的尺度？ 我信你的飘荡，是个天故意去创造。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大家咧就不能不聽噶嚇， 係啊係啊， 就係咧我哋呢兩年咧呢個疫情嘅問題咧，大家嗰個生活咧又改變好多啦。 冇錯冇錯嚇，咁啊嗱，我手頭上咧就有一份資料啦，咁啊其實大家都可以上網咧係睇得翻嘅，係免費噶嚇。 嗯嗯， 咁就係嚟自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嘅非傳染病嘅直擊八月嘅呢一份啦。咁標題咧就係話冠狀病毒病咧大流行期間體能活動不足的情况，咁就综合了很多外地啦、本地的一啲资讯啦，有啲文献啦，咁就有啲要点咧，提醒我哋体能活动，即系简单嚟讲，就系任何类型嘅大肌肉嘅活动啦，即系等于我哋运动啦，吓打波、游水、踩单车等等都好啦。其实喺过去疫情期间嚟讲咧，对我哋身体有啲咩嘅影响，咁有啲咩嘅小嘅 tips 咧，大家都要多做运动。 系啦，嗱喺度咧，我哋又逐一点咁同大家分析一下啦。咁我就先讲咗嗰啲要点，跟住啊，雷博士你可以解说一下啦， 好 嘛？ 好啊，好啊。 嗱，第一点就话为咗获得显著健康裨益咧，咁啊世卫啦，就系建议啊成年人每个礼拜最少要进行2.5小时中等强度嘅体能活动，又或者系1小时15分钟嘅剧烈强度嘅体能活动，最好就坐少啲啦，都系活动多啲嘅咁样吓。 咁啊嗱，呢一个指引咧，其实记住就系，如果每个礼拜累积去到2.5小时啦，中等强度啦，或者系1小时15分钟嘅高强度嘅运动啦。咁呢个咧，其实记住世界卫生组织咧，呢个系叫做最低嘅健康指引，最低即系话你合格，假设50分合格啦，咁你攞到50分，有时啲人好开心，但好多人都觉得50分唔够噶嘛， 系所以慢慢攞多啲好啲啦。 咁如果你想攞80分，甚至攞满分嘅话咧，咁其实咧你由2.5小时。可以再加到去到係雙倍嘅時間，但太多又唔得喎。你話，咦？我每日做10小时，咁咪係咪多啲？咁就唔得啦， 又好吃力嘅。 係啦，因為你仲有一個因素咧，就係有疲倦啦，恢復得唔切啦，同埋咧你有一個受傷嘅風險。咁所以世衛係令我哋人類係更健康噶嘛，佢唔會整蠱我哋噶嘛。 冇錯。 咁所以最低呢個健康嘅指引啦。咁如果你話量化咗佢每日就係30分钟啦， 冇錯，其實好少嘅啫都。 咁你其實如果可以去到係45至60分钟左右啦，你提升多少少嘅话咧，你嘅健康嘅益处咧就会多啲。如果你话我每日做到6小时、8小时咁，好似啲精英运动员咁咧，未必会健康咗，反而咧系担心你容易受伤咁解啦。 所以咧，根据个建议，再多啲啲就得噶啦吓。 系啦，冇错。 咁如果你系唔做运动吓，体能活动不足嘅话咧，呢个就第二点啦，就话会患上呢个高血压、心脏病、中风、二型糖尿病、大腸癌同埋乳癌等嚴重慢性非傳染病嘅風險，以及咧縮減預期壽命啊！ 哇！你頭先講嗰啲真係嚇人嘅喎、 啊， 高血壓、心臟病、中風、二型糖尿病、大腸癌、乳癌等等。 係 咁啊，事實上係嘅。咁過去呢半世紀咧，喺我哋醫學啦，同埋喺健康相關嘅科研咧，已經係肯定咗噶啦，100%肯定咗。如果你缺乏運動嘅話咧，整體嘅行為風險的因素是成為一個指標，這個指標就會令你增加了高血壓，剛才說的那些慢性疾病的機會大了、如果你有做齊跟世衛的指引來說，你整體來說那個壽命可以減低那個死亡的風險大約20%-30%， 非常好、 因為還有一個因素就是先天的因素、環境的因素、飲食的因素、壓力的因素，還有其他東西的、剛才讲到高血压啦，我哋节目内唔中都有提过㗎啦，係现代人都市人呢行为风险最危险嘅呢其实就係高血压、因为你唔知呀。咁嗱，如果你有做运动，你嘅血压可以控制啦，可以改善啦。咁所以疫情期间呢，大家都少咗活动啦，少咗可能出街啦。咁而家即係呢排叫做係静返啦，过咗第四波之后希望呢个疫情都完结啦。咁、所以大家可能要去量下血压啊，测试下自己嘅基本嘅健康，咁就稳阵啲啦。 或者可以再提一次啦，高血压最頂都係去到即係140或以下， 其實係140上壓啦，或者我哋叫做應該係學名叫做係收縮壓啦，而下壓咧舒張壓咧就係90。咁嗱，140-90咧，呢個係目前我哋香港嘅指標啦。美國就係將140調低去到130噶啦。咁但係你 越低咧，理論上咧係相對地係好啲。即係假設你血壓低，如果你又冇任何頭暈啊、不適嘅話咧，咁呢個都係健康好啲。所以經常做運動嘅人咧，佢嘅血壓啦同埋心跳率咧都會係偏低嘅。咁即係展示出佢嘅健康嘅水平咧，應該就好啲嘅、 嗯。好啦，咁跟住咧第三點咧，又繼續咁講啦。如果你缺乏體能活動咧，都係導致嚴重2019冠狀病毒病后果的一个重要风险因素。持续缺乏体能活动的人士在感染冠状病毒病之后入医院啊或者送去深切治疗部和死亡的风险分别呢大约是持续符合体能活动指引的人士的讲一下数字 ,2.3 倍 ,1.7 倍和 2.5 倍。如果是都略有進行體能活動的人士去相比的話呢他們感染冠狀病毒病後住院啊同埋呢個死亡風險呢分別係高 20% 同 32%。咁即係話呢其實簡單講係你都係要多做運動先好啲吓、 啊。因為今次非傳染病直擊呢個通訊啦咁呢個資訊主要都係講到喺我哋疫情大流行嘅期間啦。咁因為收集咗好多外國嘅數據啦、本地嘅情況啦。咁所以衛生防護中心有呢一篇嘅報導啦。咁整體嚟講咧，就係有運動嘅人，基本上如果你係真係不幸咧，係中咗招嘅話咧，你整體嗰個健康嘅好處咧，都會係明顯咧大過係從來冇運動嘅。咁、喺外國嘅數據基本上都肯定啦。如果係肥胖，甚至乎係好肥嗰啲人士啦，因為喺外國真係好多嘅。如果大家去下美國旅行咧，你見到真係嚇親你嘅。咁嘅話咧，呢一班嘅組群咧係中一招啦，或者喺住院期間啦，甚至乎死亡嘅風險咧，都明顯咧統計上咧係高過一啲係恆常運動嘅人。咁其實我哋早排奧運啦，就係香港嘅高爾夫球嘅代表啊，陳芷澄咧，其實佢曾經喺美國訓練啦，佢自己後來都係爆料啦，就話佢曾經咧都係中過新冠病毒嘅，但因為咧佢當時咧喺美國訓練咧，佢都唔敢話俾佢爸爸媽媽聽，直至佢後來即係而家喺奧運期間嘅一啲媒體嘅訪問啦，佢先至話翻俾佢聽，咁希望佢爸爸媽媽就即係唔需要擔心啦。咁因為你知啦，一個女喺美國進行訓練啊、比賽啊咁所以佢自己本身都有運動嘅習慣啦，咁所以佢都係應該係受惠於佢本身。有好强嘅体能啦，咁对于呢个入侵嘅病毒呢、這个机会咧系低咗。嗱，当然你唔系话做开运动就一定冇事嘅吓，咁呢个亦都系唔好误解。咁因为始终你都睇下嗰个病毒对你身体嘅病毒嘅量啊，你本身嘅生理嘅反应啊咁样。但于我哋从整体嘅健康嘅风险管理嚟讲咧，即系机会率啫嘛，系咪？我哋成日都话啦，我哋讲笑咁讲，你打出唔食输字波，咁呢啲系机会率啦，系咪？你叫卡通篇章系个机会率低嘅问题。咁所以呢个就系需要大家喺个健康嘅层面咧，系需要系理解啲比较清楚啲咧，就会认识多咗会好啲啦。 嗱，第四点啊，亦都系继续啦，就话当你经常进行呢个体能活动嘅时候咧，就可以强化免疫系统，增强疫苗接种嘅效力，同埋保护身体免受传染病嘅感染啊。 系啊，呢、這个就肯定系噶啦，因为恒常运动嘅朋友咧，即系其实肌肉量多啦，主要就肌肉啦，特别好大只健身嗰啲人咧，咁你见到佢冬天都唔使着好多衫啊，因为肌肉本身系帮我哋产生热能啦，咁同埋肌肉咧系直接可以提升我哋嘅内分泌系统，令到我哋嘅免疫系统，我哋嘅免疫细胞咧系劲啲嘅。其實免疫系統係對付任何外來嘅病菌嘅入侵，就唔單止係即係呢個新冠病毒啦，任何其他菌都係噶啦。 冇錯。 咁所以喺你疫情期間，你恆常運動同埋係有肌肉訓練嘅話咧，咁呢個係絕對係幫到大家有個好嘅保護作用。咁所以今次衞生防護中心啲資訊咧，其實我覺得如果可以早啲出咧係更加好。不過而家大家 都唔遲， 都可以上翻衞生防護中心嘅網站咧，係睇翻呢啲嘅資訊嘅。 係啊，嗱，你做嗰個體能活動嘅時候啊，點樣做咧先正確咧？可以有示範短片，你撳入去睇都得嘅噃嚇。 是啊，它里面其实每一个月呢就卫生防护中心呢都有一个非传染病直击的。咁、非传染病呢样嘢呢大家的概念呢就是来自 SARS 之后，即是大家2003年呢、就是讲到就是传染病啦，令到我哋好多忧虑啦。咁所以更加呢就是要关注我哋健康呢，就衍生到有样嘢叫非传染病。仲、有啊，呢度最近我喺卫生署攞到啲资料呢，就係话原来我哋香港係非传染病的死亡率咧，而家大約是去到56%噶啦，已經超越了傳統的傳染病。咁即係話行為呢個健康的因素咧，係一個緊要的措施啦。我哋個人係真係要做啦。咁、所以行多啲路啊，充足的睡眠啊，有肌肉的活動啊，喺呢個所謂新常態。其实都不知道新几耐啊，前辈。 系啊，要呢、這个身系，总之继续啦，唔好理咩啦。知道要做运动对自己有益咧，就唔好有好多嘅借口啦。因为呢度咧亦都提到啦，有啲人咧就梗系话啊，我又冇时间做啊，哎呀，我又好攰啊，又冇盘啊，咁样样吓。做运动又唔知点做，有咩替代品咧？我又唔可以做 gym 嘅。咁其实咧喺呢度咧都俾咗好多啲嘅资讯大家，例如有一个咧就系、其实喺我哋日常生活里边都会接触得到嘅。就讲啲通常主妇啦就会做嘅 家务啦， 系啦，家务啊，煮饭啊，洗衫啊，哇！你唔好睇少呢啲啊，即系等于你屋企嘅姐姐同你做一日嘢，你试下一日唔使佢做，你自己做咧， 系啊， 哇！你就知道辛苦啦。 就大家知啦，我哋政策局咧有一个民政事务局啦，就系有负责体育推广啦。咁啊，其实卫生署咧就关心我哋健康啦。咁啊，两者咧其实大家嘅角色咧系有啲重叠，但系亦都有唔同嘅方向吓、譬如经济运动。咁啊，競技運動就係講到係支持我哋香港運動員啦，咁啊，民政事務局做啦。咁但係衛生署咧，衛生嘅防護中心咧，衛生嘅政策咧就推廣全民健康。咁啊，全民健康嘅話咧，你都要借用一啲工具啊，係咪運動？咁而亦都好多年前啦，衛生署亦都界定咗係。在屋企里面做体力活动的家务、譬如拖地、抹车， 是 不是你在厨房里面煮餸、執屋、大肌肉活动呢，从健康的层面呢，这个都算是健康的运动。不过、有样嘢提，如果你是一些职业性的，譬如是家庭的佣工啦，喂他由早到晚都要做家务啦。咁呢就衍生一个比较担心的问题呢，就是太多。因为我哋剛才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哋讲到话每日30分钟至60分钟啊。大于你每日做到8个钟、10个钟，咁你就超量咗。咁呢个呢就可能对你嘅健康呢反而有啲负面嘅影响。 不过呢你嗰8个钟嘅家务又唔系喎，嗰8个钟呢就实刮刮咁做晒啲。 呢个就要自己调节啦。 系啦， 做得咁上下呢都要休息一下，做下啲伸展运动啊咁囉。咁但都要全部真係提一提喎、即係我久不久有啲负责系消防嘅朋友啦，我啲有啲救生系做消防。佢最近有啲朋友就系做咗防火啊嗰啲啦，咁啊讲到家居安全啊呢啲啦，提醒，因为厨房咧其实都系一个少少潜在有啲风险嘅。 厨房你讲提到火就你挞着个火炉嗰个真系好紧要，我都会有时谂埋啲唔等使嘅，死啦！如果你嘭一声大火点算咧？咁样 最大嘅问题，我哋从一个体育运动嘅角度咧。环境咧，地下嘅湿滑，你会跣亲啦。 系啊， 仲有厨房你做嘢咧，你要弯腰。如果你条腰冇做好一啲热身咧，其实你突然间去弯腰咧，咁其实都有增加咗你受伤嘅风险。咁所以喺厨房里边做任何嘅嘢咧，你都要个人系醒咗神先。 系啊，你弯腰攞嘢之余，跟住你又擒翻高，有时攞嘢。 系啊，你可能即系嗰啲柜咧，咪伸到好高嘅，冇用嗰啲碗碟啊，可能挤上去啦。 你正确咧系可以攞把梯。或者矮小的梯都得，有些人诶懒到死，诶是但啦，趌高攞的时候咧，往往咧喺嗰阵时就出问题啦。 系啊，咁所以你话健康嘅运动同我哋家居安全两者都系好朋友嚟嘅、 不过头先你提到话火嗰度咧，有啲乜嘢啲 tips 咧，真系可以提下。 喂， 突然间我哋话一煮煮下嘢食。谂埋啲唔等死嘅大火咁点咧？ 我细个到大咧，我唔知点解咧，我都好紧张或者注重屋企嘅火噶。可能我细个睇啲电影啦，嗰阵时冲天大火灾啦。可能对于火呢个咧，我嘅防火嘅意识，我个人嚟讲系好强嘅。 系 咁，我而家屋企咧系有防火毡啦、灭火筒啊呢啲，基本嘢系有噶。 防火毡系快手啲嗬，即系有火嘅时候，即系攞张毡冚熄佢。 系啊，冚熄佢啦。咁同埋可能我身边都好多消防嘅老友记啦，咁啊好多。 多時同我哋飲茶食飯，佢都提下，喂，你哋要留意一下。咁事實上係啱嘅，係咪？記得早應該兩三年前啦，係嘛？消防處咪出咗一個任何人嘅嗰、那個幫我哋做呢個 CPR 啦，即係心外嘅拯救啦，即係復甦法啦。咁呢個其實都係幫到好多人咯。咁、所以嗱，我哋做運動都係幫自己，又可以幫到個社區。咁呢個真係係一個應該大家都要做嘅行為嘅。 咁啊，係啦，將呢個體育活動、健康嘅活動融埋喺生活裏邊咧，就最好噶啦。 冇錯，冇錯。 好，咁啊，唔該曬阿雷博士嘅提醒。下個禮拜咧就九月一號開學咯，咁你咧就係去一間新嘅大學嗰度開學。 同大家預告啦，咁啊，九月一號咧我就會去到教育大學健康及體育學系，就係擔任一個高級講師嘅職位。咁因為我之前喺浸會大學28年嘅工作咧，咁就到呢個退休嘅年齡，咁啊，其實而家都好年青啊，成日所以我都唔承認自己嘅退休。 你都唔係退休，你仲有新嘅任務。 係啦，咁都係即係換個第二件波衫咧，都係繼續喺球場裏邊咧，都係中意做運動。 所以呢個運動係永不言休嘅。咁下個禮拜咧可以詳細啲講下，譬如你新嘅工作環境啊，喺呢個體育運動方面嘅推廣係點啊咁樣啦。咁啊，唔該曬劉博士，下個星期三見，拜拜。 拜拜。 往前往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遥遥远路莫怕他，重重障碍莫怕他，人人礼行礼智不掉眼泪。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遥遥远路莫怕他，重重障碍莫怕他，人人礼行礼智不掉眼泪。 不怕困难，迎难而上，乘风破浪。多谢你收听，下次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话，美国正系按计划喺8月31号嘅最后期限之前完成撤离行动，又话越早完成越好，越早完成越好。七大工业国领袖召开视像会议，讨论阿富汗局势，未有延长撤军期限。拜登在会后表示，撤离行动必须尽快结束，因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阿富汗分支的威胁越来越大。七国领袖的会后声明说，当务之急是确保七国公民以及曾经与七国合作的阿富汗人安全撤离。声明说，未来阿富汗政府的合法性取决于塔利班采取哪一种方式履行国际义务和承诺。主持会议的英国首相约翰逊说，英国将会继续疏散民众直至最后一刻。他还敦促塔利班允许阿富汗人在限期之后离开国家。香港律师会举行周年大会，改选五名理事，被视为专业派的五名参选人全数胜出，包括陈国豪、傅家绵、岑君毅、黄巧恩和袁海英。傅家绵表示，不认为特首林郑月娥早前的言论是助攻，